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委内瑞拉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协会和委内瑞拉朝鲜友好团结协会联合发行了公报。公报载文称颂了金日成同志为全世界自主化所建树的不朽意迹。公报还编辑了反映我国儿童幸福生活的图片。